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过咗廿一号啦，过咗廿二号啦，过埋廿三号啦，你而家听紧系廿四号，即系世界冇末日啦！恭喜晒大家。不过世界嘅阴谋并未完结，所以我哋仍然要继续发掘更加多呢个世界发生紧嘅阴谋。圣诞快乐！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唔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嗱，今日咧真系唔系讲笑，因为咧揾到呢位嘉宾翻嚟咧，可能有啲听众会 surprise 嘅，或者有啲听众会觉得哇，喺系咪真噶咁样？咁但系咧，你唔好落个 judgement 住听晒落去先，因为点解咧？其实呢位嘉宾喺以前都上过嚟我嘅节目度嘅，咁但系咧隔咗一段时间啦，同埋都同佢即系认识又深咗啦，咁我哋间唔中又会走出去。Happy Hour 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我又游说咗佢，喂上嚟啦，直接上嚟啦，咁样就揾到呢位嘉宾上嚟。呢位嘉宾咧就系阿 Phil， 阿 Phil 你好， 系你好你好啊，卓飞啊，卓飞兄。 我点样去形容下俾啲听众听，等佢知道阿 Phil 系做乜嘢嘅咧？嗱，今日咧呢集节目咧，我而家个题目录音嘅时候，我都未谂到咩题目，因为录晒先至谂啦吓。咁但系今日咧就真系会牵涉到好多一啲军事上高里边嘅资料，点解咧？因为阿 Phil 咧，就我形容啦，有好多嘅消息或者有好多嘅资料咧，系听众朋友谂都冇谂过嘅。原来同你生活入边息息相关嘅。嗱，今集关于 UFO 嘅资料咧，唔系咁多嘅，应该话去到真系得1% 到啦。啊，因为同 UFO 嘅嘢唔系咁多关 系。 但系咧， 呢啲资料咧，其实系你哋要知嘅，你哋要知道呢啲资料先至知道，原来你哋嘅生活入边同美军啦吓，我白啲讲啦吓，其实系息息相关。咁所以有啲听众朋友而家听咧，你就可以用心去听听啦。嗱，喺研究 UFO 嘅人入边啦，或者系嘅资料入边咧，成日我哋听到有一个英文字叫做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中文咧就翻译做咧叫做军事工业复合体。 系 吧？嗱，呢个咁样嘅范畴咧，其实喺外国嘅个案入边咧，好多夸张嘅描述啦吓，我唔知叫夸张定系即系天马行空，定系真系去到我哋未接受到嘅研究咧，就系将一啲军事嘅设计啊吓，或者产品咧，但系研究呢啲军事产品咧，好多时候喺外国有啲公司，例如有啲可能系叫 IBM 啊，通用电器啊。甚至有啲大公司啦吓，咁资料上都显示咧，就系其实佢哋系有参与将外星人嘅科技，然之后再交落去呢啲叫做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啊，交俾佢哋去做一啲研发。嗱，去到初期嘅研发咧，可能都系俾军事用途，但系去到军事用途到成熟咗啦，或者有一啲科技系威胁性比较少啲嘅咧，其实就会交咗出去咧，就系去到民间嘅用途。咁如果大家记忆所及咧吓，或者有讲过，譬如话一啲 CD 啊、光纤啊、电脑晶片啊，甚至雷射激光啊，呢啲全部都应该系由外星人科技嗰度研发出嚟嘅。嗱，咁今日咧揾到阿 Phil 上嚟，阿 Phil 咧其实就正正咧就系做军工啦，即系。是咪你都系属于呢个范畴啊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啊， 算系啦。佢下边一条好细嘅 tree 啦，一个分支啦。咁我搞我哋公司，或者我自己做嗰啲生意系同军工电脑有关嘅。 系军工电脑， 系咁呢啲军工电脑主要嘅用途啦吓。咁其实我哋喺香港，我唔会卖俾一般嘅用家。咁亦都系对方个厂家方面都同我讲到明，我唔可以入口，即系俾大陆嘅，唔准嘅。 系 咁喺香港嚟讲，系一啲即系某一啲特别嘅行业，佢对电脑嘅要求比较高，即系内容要好襟用，但系咧又要好悭位，又要应付啲好 tough 嘅 environment。咁系得呢啲用家先用得着嘅啫。咁如果嚟讲，就大家好自然会谂到系一啲可能系即系消防车啊， 执法用途嗰啲， 或者系警车啊，呢啲咁嘅执法机构，或者系啲叫救援嘅机构用。咁其实除此之外，亦都系例如系嗰啲火车都用得噶。咁另外仲有一啲，其实一个特别嘅行业啊，就叫做酒店业。 酒店业 系酒店业，因为佢哋 你而家讲紧系香港嘅酒店， 系香港嘅酒店业， 系用紧军事电脑， 一啲叫军工嘅，即系军转民用嘅军工电脑啦。 系， 因为如果真正嘅军工电脑，佢内部咧一定有啲自毁装置嘅。一定 有啲咩话？有啲咩啊？ 自毁啊，自我毁灭嘅装置嘅，即系你一拆佢咧，佢就会烧咗里面啲嘢噶啦。 啊，烧咗唔系爆炸， 唔系爆炸，要烧里面啲一啲 RAM 啊、hard disk 啊，一定要烧咗佢嘅。 即系嗱，而家就系譬如讲紧，好似譬如话早前嗰啲直升机就去捉拉登嘅时候，咁啊因为有一架直升机坠毁咗咧，咁其实佢哋可能即系拍个掣或者系遥控，已经可以成个电脑入边嘅嘢 系啦，冇错，一定要烧嘅 因为惊嗰啲资料泄漏出嚟。 系啦，冇错啦。就算我哋而家手头上，我哋一般人用紧嘅 smartphone 啊，我啲手机而家手机咧，无论系 iPhone 好 ，Android 好啦，即系虽然话我哋有叫 factory setting， 咁我哋卖出街，我哋就 reset 咗佢咧，就理论上啊就翻返去厂家设定啦。但系唔好忘记，我哋里边啲嘢系完全系冇 reset 到嘅。 系啊， 咁出边啲人咧，一般嘅例如即系一啲电话嘅买卖商，佢哋唔会理嘅，咁我就 resell 出去咯。但如果系某啲系即系目标人物嘅电话咧，佢一定会收翻去。 即系嗱，而家讲紧嗱，我举个例子啊，嗱，逐样讲，因为今日有好多资料嘅。其实如果我讲紧，如果陈冠希嗰部 iPhone 系 佢卖出去，如果你有技术嘅话，如果你有能力嘅话，其实你系可以将佢里面嘅资料全部 recovery 翻翻嚟。 系，冇错。 但系民用有冇呢个技术先？ 佢唔会卖出街嘅。 即系如果我喺苹果里面做咧， 你系苹果工程师先得。 O、okay, K， 我系苹果嘅工程师，我就有方法或者有个 software 可以将里面嘅全部抽翻晒出嚟。 系啦。 咁我想问一下，而家我譬如我而家我啊吓，即系我可能我之前我用 Android。或者我依家我用紧 iPhone， 咁就算啦吓。咁如果我系一个目标人物，我将部机我卖翻出去俾苹果， 你咪俾蘋果啦，你可能係賣出俾先達咁先上嗰啲商場啊， 先達嗰啲咁啦， 喺啲鋪頭就係 咁。如果嗰個人係識蘋果嗰啲人咧，其實可以將入邊嘅資料全部 recall 翻曬出嚟。 係，佢知道啊，原來呢部機係卓飛嘅喎，咁就大家開心啦。 哇，大鑊咯，咁就大鑊喎。 咁又唔一定嘅 嚇。OK， 咁即係話其實而家所謂嘅手機，即係 iPhone 嗰啲手機，其實係全部。是所有你嘅嘢係記咗喺入面㗎喇。 嗱，強調一點，唔係淨係 iPhone 呀，即係某 啲。Android 都係。 Android 佢嘅滲透都係高過 iPhone 㗎。OK。 所以其實目標人物，其實 iPhone 唔係主要目標人物㗎，已經變成。 即係其實最好嘅方法又唔俾人跟蹤到，就係用返以前 Nokia 嗰啲電話啦。 最傳統嗰啲幾百蚊一部嘅電話最好。 嗰啲就一定 真係打電話嘛。 係淨係打電話就做唔 到。你冇得 WhatsApp， 你冇得做其他嘢㗎嘛。 啊 ,OK,OK。OK， 嗱，我嗰日咧，我同你饮嘢嘅时候咧， 系 咁你就突然间爆咗一样嘢，你就话原来我哋而家用紧嘅 iPhone 咧，就嗰个原本 potential 里边嘅能力咧，其实系好高嘅，因为系军部同埋咩部门话 FBI 啊 ，CIA 吓， 全部都系用紧 iPhone 嘅， 系， 但系佢哋嘅 iPhone 同我哋部 iPhone 唔同嘅， 有少少唔同嘅吓，我哋嗱，我讲 iPhone 佢个特性先啦。其实而家我哋民用嘅，我哋自己出面用嘅 iPhone 咧，我哋系每一分钟咧就报一次 location 俾个 server 嘅，俾苹果个 server 嘅， 系 吓。而 Android 系每一秒钟都报嘅，所以系好密嘅追到系。咁就 which iPhone 系相对嚟讲比较好啲，但系留意啦。 如果我系被追踪嘅话，我系被国防部追踪嘅话，咁我用 iPhone 就安全过用 Android。 嗱，咁点解 iPhone 有个叫 Gyroscope 咧，即系嗰个陀螺仪咧， 系 同埋个 GPS 咧？願意嗱，出邊個個都係諗住打機好玩啲啦，又更加即係有娛樂性啦。 係， 但將兩者加埋咧，就可以計埋你嘅高度嘅，即係話你邊層樓都知 道。哦，就係、是、我嚟，就係、是、一個 tracking system 嚟。係 啦，冇咗一個好完美嘅 tracking system。仲有留意 iPhone 用親嗰啲嘢，一定係靚嘢嚟嘅。 係， 唔係嗰啲咩幾百蚊啊、千零蚊嘅 Android 機可以比較到嘅。 係， 所以佢嘅準確度好高嘅。 咁即係其實用兩樣都死嘅，如果要俾人追蹤嘅話， 亦都再講多少許啦。因為 iPhone 嗰個 gyroscope 咧，再講坦白啲就係原先咧係我嚟設計放落導彈度嘅，因為夠細個啊嘛，夠細粒。 即係原本嗰個 parts 係擺喺導彈裏邊， 可以放喺導彈度嘅， 係嚇。咁但係而家佢只不過就用咗呢套嘢就擺喺 iPhone 入邊， 冇錯冇錯。 咁但係其實係咪即係意味住如果我有部 iPhone， 其實我可以控制到導彈咧？ 唔系，唔关事，唔关事，系俾个导弹更加准确射个目标啫。 嗯， 吓，因为佢个陀螺仪喺度啊嘛。呢个同埋佢价钱平啊，呢粒咁嘅原零部件啦，所谓 系 吓，讲紧都只系几十蚊美金噶咋。 哦 ，OK， 吓一粒。咁你试下想象下，咁做洲际导弹嘅 cost 又低咗噶咯，又平咗咯。 嗯， 咁喺一啲叫做一啲叫冇咁能力又冇咁有钱嘅国家嚟讲， 嗯， 吓咁啊，其实系非常之吸引噶。 嗯，吓，嗯。 就是咁样 ，OK。咁但系你就系讲翻正话嗰部分先啦。咁而家讲紧话有啲執法部门，佢哋系用紧嘅 iPhone， 系。 咁个 iPhone 同我哋而家用紧嘅 iPhone 系唔同噶嘛？ 佢哋系苹果 allow 佢哋 jailbreak 嘅。 哦， 吓系苹果教埋佢哋 jailbreak 嘅。 系， 因为有啲 application 系苹果唔会摆上 App Store 俾佢哋 download。 唔明你讲多次，即系有啲 application 系 一定系佢哋自己内部用噶嘛，佢唔需要摆上 App Store。 例如啲咩 application？ 例如系佢 check 嗰、那个， 即系肯定唔系 Angry Birds 先啦， 一定唔系啦吓。嗱、啊，佢要感应嗰个 agent 啦，嗰个人物啦，即系佢咪佢自己嗰啲叫做 追踪目标， 唔系追踪目标嗰、那个叫做咩？即系间谍啊，即系个特务啊，冇错，个特务佢自己，佢要知道佢系在生定系死咗噶嘛？ 系 吓呢个 iPhone 就可以 check 佢心跳。 哦 ，OK， 吓，即系佢摆喺个身嗰度，其实会 佢袋裤袋，袋衫袋，佢瞓着觉，佢心跳噶嘛， 系， 就即系话佢仲在生，一停咗唔喐，即系出事，一系佢摆低咗，好简单，一系俾人偷咗， 系， 一系佢挂咗 ，OK， 而嗰个电话系根据佢哋咧系唔可以离身嘅， 嗯， 吓， 即系无论点样，你都要摆喺好接近你身附近，佢就 detect 到你个心跳， 咁举例要冲凉咁，你梗摆喺旁边，佢 allow 你几多十分钟系可以冇，但系唔可能长时间连续嘅几多十分钟冇唔得 ，OK 吓，所以一停咗佢唔喐，举例半个钟之后啦，有人会敲门噶啦， 就睇下你系咪死咗啦， 系啦，睇下系咪出事啦，需唔需要即系同佢收拾残局啊之类啦， 哦，原来系。 嗱，第二樣嘢，佢啲鏡頭係 remote power on 嘅 ，remote start 嘅可以， 即係話你個鏡頭係隨時 你唔係 總部可以控制到， 唔係個 agent 自己整著佢嘅， 佢呢仲可能咧同即係可能把耳仔讲电话，佢只係側面，側面先係佢目标，个镜头已经影緊嗰边㗎啦。 哦，但係个镜头就係由总部或者係由 control base 嗰度控制个镜头，係睇到周围嘅嘢。 係啦，同埋佢个 voice 都可以即係叫做 remote 去 start 佢 voice 啦，听返现场声啦。全部啲嘢可以由 headquarter 或者由个分部去控制， 即系佢个 iPhone 其实系一个 spying， 即系一个 冇错， 一个叫做咩 spying， 中文叫咩？即 系间谍啦， 用嘅一个工具 系，好好用添， 好 James Bond 喎， 好好用添吓，同埋佢唔知各位有冇曾经睇 YouTube 定系 somewhere 见过一只 iPhone 系有嗰个叫做电窗嘅功能。 系 吓，会电到人瞓低嘅。 大陆做噶嘛嗰、 那个大陆 A 货咧 吓， 佢点会做到呢样嘢出嚟咧？就因为佢攞到一件真嘅物品去 A 咗出嚟啫。 哦，即系你而家讲紧外国嘅特工嘅 iPhone， 俾人执咗嗰部吓。 呢啲内部消息嚟噶。 系啊，吓你估大陆真系乜都咁有创意咩？ 系， 即系 A 货就容易啊嘛。 系 吓。 即系嗰部 iPhone 系真系一部 iPhone， 但系佢就多咗少少嘢喺边，就系一个电枪， 系啦，可以电晕对方嘅。 但系只不过就系外国嘅特工跌咗， 系啦， 就 俾人执咗 就可以 copy 了。留意啦，我只可以用俾人执咗或者跌咗呢啲名词、 嗯， 我唔会话俾人偷咗嘅。 嗯，大家理解啦。 啊 ，OK， 咁。哇，呆一呆添啊，大佬，我听到呢一度 ，OK。咁即係话而家外国嘅特工用緊嗰部 iPhone 都有电枪嘅功能。係咪全部都有定部分有嘅啫、 我所知道唔係全部。 嗯。 係有需要即係做即係叫我哋叫做安息 operation 嗰先有嘅啫。 即係有危险性嘅工作啦，需要。 女近啦女近啦。 所以先至会有呢一个咁嘅 function 喺度。 係啦。 哦 ,OK。 留意啦 ,iPhone 咪有个 Siri 嘅，我哋冇开心人就广东话咁就同佢讲嘢，佢又。 我试过同佢讲粗口。咁个 Siri 就同我讲喂你尊重啲好喎咁样。 其实佢 Siri 里面有啲系即用英文讲嘅话，有啲好特别嘅曲定。你一讲咗佢就会上返去个总部嗰度搵人同你 backup 嚟㗎啦，搵人去 support 嚟㗎啦。 但而家民用嘅就冇呢样嘢㗎嘛。 要英文版先有。 英文版嘅 Siri 就有。 好简单啫，好似 ask for backup 嗱，你谂都谂唔到呢句字咁简单嘅啫。 哇，咁呢集出街好多人咪去试下， 冇嘢噶，人哋咪 lock 咗你位置喺边度咯。 哦 ，ask for backup 啊， 你真系讲呢一句 吓， 咁咧佢就会揾人，真系揾特工嚟。 如果你系佢啲人，佢咪揾人去 backup 嚟咯。如果我哋一般人，佢冇嘢噶，个 Siri 会答翻你啲无厘头嘅答案啫嘛。 啊！我想试、啊，真系，我想试下、啊，真系。好啦，嗱，呢个手机咧就大概讲咗少少呢啲嘢先啦，吓，即系同 iPhone 呢个有关。因为今日真系其实有好多我哋日常用紧嘅嘢，大家都唔知道，但系就真系要一啲内部嘅，即系真系同军部做嘢嘅人先知啦。我想问多少少你嘅资料先啦。 系 嗱，阿 Phil， 你正话讲到呢啲咁嘅资料出嚟。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即係除咗諗下你所谓你係一个即係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之外，即係一个叫军事工业复合体里面工作嘅人之外，其实我想问下你真正你譬如你而家你嘅工作，点解你会接触到咁多呢啲国防部嘅资料嘅呢？ 我又唔话接触好多国防部资料， 嗯， 只不过係因为我过去嘅日子啦，即係过去嗰十几年啦，咁嗰十年多啦，咁我又自己有啲做国防嘅即係生意，即係 internet security 嘅 national defense 嘅生意， 嗯， 喺呢个情况下呢，我接触到好多系同国防有关嘅资讯消息， 嗯， 举例咁要我哋即係要帮个一个 government， 帮个国家帮个政府去起一个computer room， 一个 control center， 嗱唔系一般电脑房啊吓，佢、哋叫我哋叫呢啲叫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嗯， 咁佢要求嘅呢个房系要做核爆，要防核爆啦，要防好 高，要防止核爆， 系要防到核爆啦， 即系出边打核战嘅时候呢、這个房冇事嘅， 系又要防到一个好高能量嘅电磁波嘅攻击啦、嗯，啊，即系劲到啊，即系比即系太阳核子，即系太阳嗰啲太阳风暴最劲几倍嘅， 嗯， 啊嘅 EM 波喺旁边爆佢都冇事嘅要。 系， 咁呢啲 即系影响唔到里边个 server 嘅， 系啦， 系 吓，唔可以影响到人啦，又要防中子弹啦，吓嗱，唔好爆核弹啦，爆个中子弹，啲机冇事，人死噶啫嘛， 系， 你要防到我啲啦， 系， 佢呢啲因为咁嘅关系，我系接触到相关嘅人， 而了解到原來哦有啲咁樣嘅電腦嘅、 嗯， 有啲咁樣嘅器材嘅， 嗯， 呢份連 cabling 嗰啲所謂我哋用開嘅 LAN 線啊， 嗯， 嚇都有都要摘，即係我所謂摘有一套拆骨匹嘅，你唔可以早啲拆嘅，要唔俾嘅。 點解咧？ 因為嗰啲拍一拆咗之後，你唔掹得嘅，你一掹佢就著 alarm 嘅。 哦，即係個 security 係 好高好高嚇。咁啲房嗰啲地方嘅房咧，又要起嗰、那個即係我哋叫一係地底，一係山窿裏邊個山裏邊一起 山窿裏邊 個山嘅裏邊，一係地底嘅要嚇咁先可以防止到呢啲嘢噶嘛。 嗯 嚇、 啊，我問一句，你嘅工作就係同做呢個有關嘅， 係冇錯。 咁但 係 你正話， 我係搞 internet security， 我做 internet security 啫，我嚟你去啦。我唔係賣防火牆，我唔係搞啲乜嘢嘅 antivirus， 我唔係做呢啲嘢，我唔係一般老牆賣緊嗰啲嘢。 係， 我賣呢啲根本上連香港政府都未係夠個 class 去用嘅。我一定我個客姐好簡單一個啫，就係政府一個國家。係嚇、啊，所以係我哋叫 national defence 嘅 internet security。 OK 嚇、啊。 嗱，點解咧？因為有啲聽眾朋友，如果有我 Facebook 嘅咧，就知啊。我早前咧就有，即係都早幾個月前啦。我有一次突然間咧就將兩部嘅電腦嘅相片咧，我就 send 咗出嚟，即係喺 Facebook po 咗出嚟同大家分享。我就話嗰兩部電腦咧就真係不得了嘅。點解咧？係啦，嗰兩部電腦咧就而家 feel 俾再攞俾我睇啊！嗰兩部電腦咧就係一啲軍工裏面用嘅電腦嚟嘅。嗱，我去形容俾大家聽嗰部電腦，我睇過兩部嚇，我形容俾大家聽嗰部電腦有幾大部咧。我先講大嗰部咧，就差唔多。哎呀，寫大嗰部可以點樣形容咧？大約係 三分二張 A4 啦。 三分二张 A4 纸啦 ，A4 纸大家知边啲啦，即系你影印机成日用嗰啲 A4 纸，三分二张 A4 纸，咁咧嗰个厚度咧就真系差唔多一即系一黏嘅 A4 纸咁嘅厚度嘅啫。 系 啊，总之你即系你去书局嗰度买书，即系去书局嗰度买一 pack 嘅 A4 纸翻嚟，咁你就将佢三分二嘅长度剁咗佢，咁就系嗰部电脑嘅 size。而呢部电脑咧讲紧咧系一部 server 级嘅电脑。 嗯， 吓、啊、咁我会摆张相俾大家睇，即系可以摆张相俾大家睇 系嘛？ 嗰部电脑咧，根据阿 Phil 讲咧，就完全系冇 moving parts 嘅， 系 冇声嘅，着咗都冇声嘅， 着咗冇声，冇里边冇 motor 乜都冇嘅，即系话里边唔系用 hard disk 嘅， 唔系用 hard disk 嘅， 唔系用 hard disk。 咁佢嗰啲散热嗰啲咧， 佢全部靠个机壳散热，所以嗰部电脑好得意噶，咁啊成个机身好多条一支支支棍咁样咧，即系好多条撑晒出嚟咧，好似箭猪仔咁样噶。 系， 佢成个机壳就系一个 heatsink。 哦， 但系留意啦，因为呢啲电脑咧有你可能系啲人喺网上揾到啲相关嘅电脑类似都要见到噶，但系比较大部嘅，佢呢啲要求系好细部嘅。 佢用喺边度咧？系呢部 server 级咁嘅电脑用喺边度？ 佢原先嘅設計咧，就唔係俾一般嘅人用嘅，即係唔係俾一般公司用嘅。咁佢係原先係真係做嚟咧，係放啲係坦克車啊、直升機啊嚇嗰啲地方用嘅。如果係 即係好 extreme 嘅環境， 係啦， 好惡劣嘅環境，係 啦，係啦， 即係例如勁熱啊， 例如喺沙漠啦，你操作環境係沙漠，咁去到日就行啲40几度嘅。 系 呢啲， 咁你仲要喺个坦克车嘅里边，即系讲50几度， 陪佢焗湿，即系陪佢焗桑拿。 系 咁焗住佢系完全系 good function 喎，要系唔可以轻下唔得噶。 咁同埋佢会蹬啦， 系啦，冇错。 因为你喺沙漠嗰度行噶，你架车蹬到飞起噶嘛。 系啦，冇错。 咁但系佢入边冇事，因为入边冇 moving part。 除咗 low moving part 之外啦，佢仲有一个就系叫好，佢防佢耐热啦，系好襟热嘅。 系 喺一个好高温嘅操作环境。一般嘅家用电脑咯，我叫做吓， 三十几度都 轻机 噶啦， 三十几度就已经搞到佢 要轻机噶啦， 轻下轻下噶啦。呢啲行行地即系去到成50-60度都得噶。 OK 吓，咁所以佢嗰个耐用程度好高。嗱，留意除咗要耐高热，因为另一样嘢就系、是。佢要防到 EM wave 嘅，出面如果有 EM wave 即系 电磁波，系电磁波。一般嘅电磁波嘅波，举个例喺佢方圆几公里爆炸咁吓，啲电磁波冲击系唔可以整瓜佢嘅。 系我哋家用电脑一定冇噶啦， 一定瓜得啦。我哋嗰啲就吓 咁，但系如果我摆喺个坦克车入边，咁我都要 connect 佢个 server 度上网先至有用噶。 咁佢本身已经系 server 嚟噶嘛？而家嘅现代嘅科技战争咧，就系、是、个有个叫指挥车嘅。 系 个智慧车其实系 server 嚟嘅，一个你当一个巨型嘅 router 连埋 server 流动嘅， 系啦，冇错啦。 咁就 WiFi connect 晒呢啲， 系啦， 呢啲 一啲特别即系一啲军用嘅频率嘅 WiFi。唔系我哋屋企人民用嗰啲咩802.11abgn 唔系嗰啲嘢， 嗰啲好易 hack 嘅啫嘛，嗰啲 嗰啲唔系嗰回事啦。 唔系嗰回事，总之系一啲军用嘅 WiFi 频道， 系啦， 咁就 connect 晒，咁所以变咗就即系出动，譬如四架坦克车出动，或者有十架坦克车出动，其中一定会有一架咧系个 server 嚟嘅， 系啦，冇错， 就流动嘅 server 就一路 send 嗰啲资料俾佢哋嘅， 系啦， 哦 ，OK。 因为一定是附近的，不可以太远的。 是。 即是远极都是讲一公里以内的事。 嗯。咁呢部电脑有几重到 重又不是特别重的，大概三 kg 到咯。 三 kg 到。另外见到仲有一部呢，叫做不是 server 级的。另外一部就小一点的。再小一点呢，我这个形容呢就真的差不多半份 A4 纸咁小啦。 系啦， 差唔多一份 A4 纸， 即当 A5 啦，即系 A5 咁细嘅一部电脑嚟，咁个厚度亦都差唔多个厚度啦。呢部咧就摆喺 嗱呢部咧，亦都系、 就是、都系军用嘅， 系军用嘅，亦都系个军用嘅。嗱，头先嗰部同呢部咧，其实呢啲系我哋叫做除咗 low moving part 之外咧，佢亦都系 fanless 啦，冇风扇噶啦， 冇风扇 吓，咁、啊、所以你几即系纯粹系靠周围嘅空气流动去散热噶咋吓，咁同埋就系佢里边系又内高温啦， 吓 咁啊留意啦。唯一唔同咧，即係除咗細部啲之外啦，裏邊嗰個CPU 啊， 嚇 就係、是、舊一代嘅 CPU 嚟嘅，係嚇咁啊，同之前你見啊大少少嗰部咧，嗰度係最近期啲 i5 i7 嚟嘅。 哦， 嗱、 okay、 留意啊，所謂最近期嘅 i5 i7 唔係指 i3 bridge 啊嚇，係 Sandy bridge 啊，咁係即係都係 i5 i7 嘅上一代嚟㗎，要係嚇，因為最新通常最新嗰啲咧係唔會做到軍工機嘅。 點解咧？ 未跌不如啊！ 哦，驚住 一個要 debug 啦，第二個就係要設計塊新嘅 motherboard 啦， 嗯， 嚇，全部要時間噶嘛， 嗯， 嚇，同埋就係你做完出嚟都要揾到買家去買噶，係，因為上一批人哋儲嗰啲相關嘅，舉例就當警車， 係 嚇，我唔好話坦克車，唔好話裝甲車啦， 係， 即係警車、消防車裝咗之後，起碼都講緊5-10年都唔喐佢嘅， 嗯， 嚇，咁新嗰批做車做乜咧？ 嚇， 咁佢唔會咁快做嘅， 唔會咁快做， 嚇， 呢啲咁嘅電腦。而家喺美國或者係 西方國家 係用緊嘅， 東南亞啲政府用緊嘅， 就唔係我哋祖國啦。 哦，除咗佢啦，除咗我哋嘅祖國啦， 係其他國家係用緊呢啲電腦。但係呢啲電腦係每一日都經你嘅手， 唔係全部經我賣嘅，廠家直接賣俾軍隊嘅啫。 係 我係賣俾民用嘅，即係商業用嘅。即有啲叫一般嘅即係例如係 police 啊，即係消防啊，佢哋嗰啲車，佢哋有機會用到啫。佢要換車，佢要或者佢要 upgrade 個 system， 咪買咯。 嗯， 但係要呢啲真係好日都唔撞到一次噶嘛。 嗯，但係你就係講話有酒店要用啊。你講到我哋香港有啲譬如消防啊、警隊係會用到呢啲咁嘅軍用設施噶嘛。 係，佢哋會用到嘅，但係佢哋啲車咧，啲警車又好乜都好啦。佢哋唔會日日去 upgrade 個系統噶嘛， 係 通常都係5-10年先 upgrade 一次嘅， 係 嚇成個 computer system 啊，咁所以咁變咗喺民最再後再褪後啲，就係一啲叫火車啦嚇、高鐵啦嗰類啦、鐵路啦嚇，再褪後啲就係得翻酒店業嚇、連銀行都唔啱用嘅喎、 嗯 啊，因為嗱講我哋叫電腦，通常一般用家都講叫 processing power， 佢處理能力，佢嗰粒 CPU 快唔快，夠唔夠快？ 係 銀行要最快嘅，因為佢要處理好大量嘅， 即係呢啲係唔夠銀行用嘅。 佢唔需要咁快，因為純粹如果係霍警察捉賊啫嘛，佢知道嗰個賊嘅樣，佢嗰啲資料，佢唔需要一部好快嘅電腦，佢要一個穩定嘅電腦，同一個佢叫做 WiFi 好或者係 LAN 嘅 connection 好，要穩定嘅，唔好斷線嘅。 OK， 佢要呢啲。呢、这、一個 tough 嘅 environment 操作到嘅電腦， 係 而唔係要一部最快嘅電腦，佢唔需要嘅。 嗯但係酒店點解要用到呢啲電腦？ 酒店 我八卦問下。 酒店嘅工作環境咧，外邊睇就五星級。 係 其實佢後台咧，好多時啲嘢咧，因為佢外邊要靚一靚嘅關係咧，佢後邊好多嘢係密封咗啊，通風唔係咁好啊。 係 咁啊，變咗係要靠呢啲內用，即係佢內用嘅電腦去應付啲我哋叫。高温環境， 而家每間而家每間酒店房都有一部咁嘅電 話。唔係每間房，係例如係借酒店大堂啊，啲餐廳啊， 係 啊，你好簡單，餐廳門口見到會有大電視播一啲食物嘅相片， 係 啊，嗰個電視好靚啊，嚇，嗰個電視好吸引啊， 係 啊， 但係背後擺到電腦嘅位置就好唔方便嘅。 係冇錯啦，佢基本上擺唔落一部家用嘅座台機嘅，冇咁嘅空位啊。 OK， 嚇佢好，佢位置太細啊， 嚇 咁只係得翻呢啲咁嘅電腦，咁啊留意翻咯。咁呢類咁嘅電腦咧，有啲我哋有啲就叫再降一級叫 IPC industrial grade 嘅 PC， 係嗰啲 industrial grade 嘅 PC 咧，可能用啲 CPU 又未夠快，係用啲可能 Atom 嚟嘅啫， 係 咁變咗又唔啱 hotel 用， 嗯， 因為好多嘢可能要播高清片，又要走埋新聞咁幾個要求嘅，即係幾個 environment 嘅 requirement 啦， 嗯， 加埋一齊嘅， 嗯， 咁係得呢啲咁嘅所謂。即係民用級嘅軍工機先至可以應付到， 嗯， 你要夠細部，又要襟用，嚇， 嗯， 咁，啊，你啲酒店佢哋即係做生意㗎啦，佢哋唔會話兩年換一部電腦，佢哋唔會㗎， 嗯， 閒閒地又講緊又係五到十年嘅， 嚇， 啲，啊，酒店係通常係做緊翻新裝修先至會諗呢啲嘢嘅 ，OK， 嚇， 啊，好，嗱，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仲有好多好多同你生活息息相關嘅嘢。都同軍事工業有關，轉頭翻嚟繼續 MJ 十三。好啦，翻嚟第二節嘅 MJ 十三正話咧，麥後咧。越讲越开心，本来仲有其他嘢，咪住先，我黐翻埋我哋而家所讲嘅 smartphone 嗰度先，因为 feel 好衰，佢唔讲又自可，讲下又多啲，讲下又多啲，我又觉得啲听众应该要知。嗱，你正话同我讲，有啲银行香港啊，有一啲银行系禁止员工上班嘅时候用 smartphone 嘅。 是不是 你是不是上班的时候用 是上班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用 smartphone。 他那间发钞行是不给员工在翻工时间拿着部 smartphone 来做东西来即是做他的东西啦。即是even上网都不给的全部不给。 即是不可以 WhatsApp 什么都不得。总之 你。不得。 一上翻工的时候就要 deactive 他电话都不打得的。 飞线咯。 飞线是。但是有一些银行呢就容許嘅員工咧就用 smartphone 嘅，甚至係送埋， 係送俾佢啦。每個 manager 級嘅每人派一部。 嗱，我逐樣講先嚇，嗯。所謂唔俾嘅原因係咩咧？有啲唔俾佢用嘅原因。嗱，如果你係嗰間銀行做有遇啱經歷咁嘅經歷咧，你自己理解一下先啦。 咁啊就好。大家好自然會諗到就係唔想去玩 game 啦， 係啊，好正常，啊。 最近好流行嗰啲 Angry Bird 唔准玩啦， 係啊，又 WhatsApp 又唔得啦，你翻緊工唔可以 WhatsApp 啦， 翻緊工你同出邊啲人 WhatsApp 點知佢係咪將公司嘅嘢講出嚟啊？咁啊，就股價敏感資料咁啊，唔得啦，呢啲一定唔可以嘅。 係呢，這個就呢，這個表面嘅啫，係咪？ 都好合理嘅表面理由啦，已經 係。 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唔想嗰間電話嘅 supplier 啦，嗰個 manufacturer。知道佢嘅員工喺邊個位置，因為嗰啲係高層嚟嘅。 唔係，你意思即係嗰間廠， 即係佢唔想嗰間廠知道佢啲員工喺邊個位置。 係 嚇，因為佢員工可能係同大老闆開緊會， 係 可能開緊啲好一啲好緊要嘅 conference call， 係 佢唔想呢部電話被遙控 activate 咗，佢都唔知道。 或者錄音 係啦， 或者係 無論係個員工自己錄又好，俾人哋遙控錄咗佢都好， 係。 即系无论咩可能性，佢都唔想发生。 啊，系，因为你讲紧呢啲机，呢啲 smartphone 系可以被遥控嘅。 系啊，而且企业买亲呢啲电话唔会买十零廿部，唔会买几百部，一买讲千声咁卖嘅。 系 吓，咁所以佢宁愿买翻嚟咧，系送俾啲客就好过俾员工用嘅。 咁但系佢买咗翻嚟送俾啲客，系咪即系可以 spy on 啲客咧？ 差唔多啦，好似俾啲客我嚟知道啲即係俾佢買股票啊，俾你有啲睇啲咩金融信息啊，或者處理自己户口資料之外，佢係咪想了解嗰個客，或者係想知道個客有啲咩嘢，即係想更加了解個客，去關心個客。嗱，呢啲咁用途係可以嘅 ，可以嚇，好温馨咁樣去關心客。係 啦，冇錯啦，我想知道個客原來佢平時中意食梅菜扣肉嘅喎。 但呢个系 VIP 嚟嘅， 系或者中意去兰桂坊啊咁样系嘛 之类之类嘅。 喂，过瘾、啊！但系好啦，我要问多一样嘢，点解会有啲银行嗱、啊？你就系讲有一啲啊银行系唔俾啦，但系亦都有一啲银行系因为你系即系高级职员，佢系会公司系会派一部 iPhone 俾你， 系， 但系呢部 iPhone 并唔系我哋而家。你走去买唔系 iPhone 啊？呢啲 smartphone 啊，我讲紧呢部 smartphone 并唔系我哋而家可以买到嘅 smartphone 嚟嘅。 冇错冇错，我哋 嗱我强调多次，我唔系讲 iPhone 啊，我讲 smartphone 啊。 系啊，冇错啊，系啦 ，R 字变 smart 啫。 系啦， 咁咧其实呢啲咁嘅金融机构啦，唔好话一定银行嘅， 系 咁佢会同呢啲厂家佢哋买亲啲 smartphone 咧，佢哋唔会买。几十部噶， 系正话你就系讲话一买买几千部啊， 即系可能悭悭地都过千部噶啦，几百都少数啊，算系。 系， 咁佢既然买得咁大量嘅时候，喺嗰啲厂家嘅嚟讲，佢系大客仔嚟噶嘛， 嗯， 吓，咁啊 V I P 嚟噶嘛， 系， 一定会问佢吓呢啲嘅功能，你需唔需要 deactivate 啊？例如 remote 录音啦，remote 之即系不停补佢位置落你嘅 server 度啦， 啊。啊！即系可以直头 spy on 个员工， 冇错。 嗱，当然啦，譬如佢嗰啲银行可能好大间，香港周围吓每条街同啲便利店一样，梗有一间喺你阻紧啦。咁即系员工啊，讲紧几千或者几万员工啦， 系咪？嗰啲员工讲系讲几万人噶啦， 系啦。咁你冇你冇可能逐个 spy on 佢噶嘛，系咪？ 你以前就 spy 唔到佢嘅， 系 系翻紧工去迪士尼都唔知嘅，翻工去海洋公园你都唔知嘅， 系。 而家你知啦， 即系佢话我病 吓。 咁你系咪真系病咗喺屋企咧？因为你有 病咗 员 工咧， 系啦。但系点解你病咗，你又会出现咗喺迪士尼嘅咧？ 冇错啦， 或者海洋公园咧， 系啦 吓，或者系喺睇紧戏咧，即系其实佢系可以 spy on 啲高级员工， 系啦。 即系佢当然系选择性啦，系咪？如果你系个低级， 嗱咁，与其话 spy on 啲系高级嘅员工，即系叫一啲叫 manager 嘅员工啦。其实佢亦都有一个好处嘅，就系一啲佢哋好佢哋觉得好有价值嘅员工。 系 除咗系俾好高人工留佢之外，亦都惊佢嘅人身安全噶嘛，佢俾人绑咗唔得噶。 O K， 吓咁亦都可以知道佢真系咩位置去救翻佢出嚟噶嘛。 系 吓呢啲系即系好多理由嘅，好多理由之下佢系需要去 activate 翻呢啲咁嘅功能， 系 或者叫唔会去 deactivate 咗呢啲功能。 哦，即系但我哋而家嘅机。我哋喺出面买嘅， 我一定放心，一定有嘅，一定有送埋俾你， 都有呢啲功能嘅。 有。咁嗱，头先咪讲咗啦，每分钟报你一次位置啊， 系 或者每秒钟 报你一次位置啊。 Default 系有嘅，问题就系啲系需唔需要 deactivate 啫。 但我哋而家买到嘅就一定有呢个 function 嘅， 送嘅 系送嘅。但系讲紧啲大企业嗰啲咧，就可以帮你 deactivate 佢嘅。咁佢使乜要 deactivate 啫？如果佢 check 到。 佢问啫，咁通常都唔会嘅。 吓、 啊，问啫。 嗱，呢个你系有资料系肯定咗、 啊。肯定呢啲，基本上唔系乜嘢公，即系呢条唔系咩秘密啦。 吓、 啊，其实好多做 crop 嘅都知嘅，特别系 做 crop 嘅、啊， 做大企大公司都知嘅。逢系即系仲系啲大嘅企业啦，留意翻啦，佢哋一定会用另一只牌子嘅 smartphone 嘅，一定用某一只嘅啫，单定一只嘅。点解咧？因为除咗话有啲某啲功能话 activate deactivate 之外啦。佢某啲即係嗰啲叫開發嘅工嘅嗰啲叫咩development tools 啊，即係開發嘅工具啦，寫 program 嘅工具啦，特別齊全係 for corporate 噶。 嗯，即係入邊嘅 係冇錯啦， 定係 啲 apps 寫啲 program 啊，佢好多功能你可以用 program 去做嘢，變咗係即係話裏邊嗰啲大企業佢寫啲特登係為佢個企業而寫嘅 program， 係 which 等一隻係做唔到嘅。 哦， 吓咁啊！可能头先留意为企业而写嘅 program 嗰啲里边咩功能、啲咩 feature、啲咩嘢特性， 吓、 啊、全部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意思系讲紧佢，譬如甚至佢可以坐喺个沙滩度，佢都可以 operate 到间公司。其实咁样嘅 功能咧，冇错，有啲咁嘅功能嘅，可以嘅， 吓、 啊、几开心咧！咁先似大老板噶嘛？ 哦，咁所以嗰啲根本佢去边度都冇所谓啦， 系咪先？又知佢去边嗱？ 我坐住只游艇，我都可以咩噶？系咪？ 你有信号咪得咯？ 吓，系啊，但系即系你，只不过你一路可以遥控到间公司。 系啦，冇错啦。 哇，咁好劲喎！咁但系好啦，你就讲过就系话，除咗呢啲我哋而家常用，譬如银行啦吓、啊，你去到。而家你买到唔好话我买到，公司俾咗一部机我， 嗯， 我可以 disable 咗个 location 噶嘛？ 有啲人就曾经问过我噶，阿Phil 呢啲电话，我想将个 share location 我 disable 咗咪得咯？ 系， 嗰个系假嘅， 假嘅咩？ 嗰个系表面上俾你 disable 嘅， 实质上 永远都着住， 永远都着住嘅， 系，因为公司拍落嚟噶嘛。 吓，但系我哋而家民用嗰啲咧， 民用啲得嘅。 就可以 disable 嘅，真係 disable 到， 真係 disable 到嘅。啊，留意啊， 公司嗰啲就唔係真係 disable 到嘅， 假嘅，呃嚟嘅。嗱，民用嗰啲留意啦。 咁如果公司派一部俾我，即刻攞去先，但放咗佢，再打个部咪得咯？ 唔得， 点解咧？ 公司机嚟噶嘛，你只可以报失，唔可以放咗佢。 哦， 你报失攞翻啲报案纸翻嚟噶。 哦，咁你真係去报失，你就变咗报假案啦。 冇错。 吓，跟住你再卖就变咗报假案啦， 好大件事噶，佢追到位置噶嘛？ 啊，系、哦，你熄咗机佢都追到噶、哦。 唔系你唔系熄咗机，你开翻部机就即刻报上去噶啦。 哦 ，OK， 即系你唔好谂住听完呢集 MJ13， 诶，咁掂啦，公司俾我部，我报失咗佢，跟住攞去先达放咗佢啦，系咪先？因为你先达放机要留身份证噶嘛，好似 系啊，冇错， 系咪先？咁你即系你报假案。跟住就上门噶啦， 系啊， 哇， 走唔甩噶，放心啊！ 我知个直头系成个监控计划嚟嘅喎，呢、 這个又唔系咩计划嘅，保障自己啫，保障员工，保障公司啲财产啫， 吓、 啊、吓，好、啊、合理啊！嗱，呢啲解释系咪好合理咧？ 系吓，咁、啊、但系你离开间公司，你要还翻部机翻。 当然啦，当然啦。 啊 ，OK， 同埋就系如果俾人偷咗部机，根本上佢就知道嗰人系即系俾人偷咗部机，佢去边佢知嘅， 系 追到嘅， 系嘛？ 現在都有一個功能叫翻埋誒，冇冇咩 風 啦， 翻埋咩風啦， 翻埋咩風啦嚇，咁我仔都知喺邊啦， 係 就係咁簡單啫嘛。 總之佢一開機 就報上， 就有息路送上去商場度， 係啦。 咁你就可以揾人去拉人啦。 唔好話揾拉人嘅，揾翻部電話啫。 OK， 嗱，我問一樣，你仲話講過NASA， 即係美國太空總署。 系 美国太空总署上高有好多太空人嘅，你话其实佢哋上高都已经系派咗啲 smartphone 俾佢哋嘅， 系 即系每人有一部嘅， 系 个作用系咩咧？ 除咗系嗱，而家嗰啲 smartphone 咧派俾啲即系嗰啲所谓太空人啊，嗰啲工作人员啦吓， 系 其实差唔多系佢嘅员工 ID 嚟噶啦， 系 已经冇咗个即系所谓工作证咧，以前系我嚟拍卡开门嗰啲咧， 系 已经我代替咗嗰个功能添噶啦，可以话 而家就系用紧嗰部 smartphone 去做， 系啦，冇错，要随身啊，要更新啊之类。咁去到太空工作嘅时候，即系你个太空站里边咁啊，冇乜事啊，最多系即系知你诶上下左右位置嘅啫。 系啊， 咁睇佢系咪瞓紧觉定瞓紧觉就做，即系 suppose 呢个中枢系要休息嘅。 系， 但系点解佢唔喺个休息区咧？ 系 吓，点解咧？吓，咁要问要揾噶啦嘛。 咁佢使乜要靠嗰个 smartphone 啫？咁你上高太空站一定装晒闭路电视噶啦。 嗱，咁留意啦。咁上面太空站啲闭路电视咧，佢有啲系叫盲点嘅。 系， 即系始终 cam 啊，嗰啲闭路电视都系有盲点嘅，亦都会有啲少啲叫私隐嘅地方，佢唔会装嘅。例如你冲凉啊、刷牙咁，会唔会装到一个潮湿环境，加埋嗰度冇乜好影， 系 啊，佢唔会嘅。咁就变咗系嗰啲叫即系叫私隐大啲嘅地方咧，就冇咗 cam 影住噶啦。 系 咁、啊、就佢知道有冇人、啊，而家就靠嗰啲 smartphone 去做啦。 OK， 吓、啊、咁其实呢啲系对太空人工作人员啦、啊。一个安全嘅一个 equipment 嚟嘅。 咁但系你话佢出到去做嘢都要靠嗰个咁嘅 smartphone 啦。 系啦。 但系你嗱，我问个问题啦，你出到去系你喺太空，第一你喺一个冇重力嘅状态啦。 嗯嗯。 第二你嗰个经纬度已经唔成立啦，因为你唔喺地球嘅表面啊嘛。 嗰啲嘢嚟。 你上到去，咁你个陀螺仪有咩用咧？ 其实 即系你咪冇咗嗰个 function 咯。 其实如果去到嗱，佢一个太空工作环境，即系着住太空衣喺出边做嘢咁样， 系 嗰啲佢其实系攞个 smartphone 系我嚟做一啲系叫做一个 touch panel 啊，我哋 WhatsApp 翻落去， 即系例如有啲咩问题，下边即刻复翻上嚟，吓有啲乜嘢需要嘅， 点解仲要 WhatsApp？ 唔系 WhatsApp 嘅，即系 点解仲要揿 特别系做嘢啲工序啊，工作嘅次序啊，个 procedure。 哦， 咁佢就喺佢可以好方便地，以前攞住个 PDA 嘅，好大部嘅， 系， 而家就一个 smartphone 搞掂晒，既可以通话，又可以报位置，又可以做埋呢啲。 佢哋譬如佢哋太空人上到去，咁佢哋都有个声音嗰个系统连接咗喺个头盔里边去同譬如侯斯顿咁去倾偈咁样。 但系嗰个系无线嘅啦，留意啦，嗰个系嗰啲叫做嗰啲叫超短波信号， 系 吓而。用緊 iPhone 嗰啲，唔係 ，sorry， 用緊 smartphone 嗰啲咧，就唔係超短波信號嗰啲，係嗰啲係 3G 嘅信號嚟嘅。 係 另一樣嘢。 邊樣快啲啊？ 唔係快慢問題啊，係嗰個叫做 近距離通訊呢始終係電話係好過嗰啲㗎。 哦。 清晰好多㗎。 會清晰啲嘅係。咁即係亦都預防咗啲太空人喺上高 即 係亂嚟啦係咪 可以咁講啦而家上面有男女擺埋一齊咁樣太空人係。咁有啲私隱空間㗎嘛。 係。 咁而家你一人袋住部 smartphone 嘅時候你好自然知佢喺邊㗎啦。 係。總之有兩個在埋一齐， 有个好字夹咗出嚟嘅咁样，系咪先？咁你就会问佢咩事噶啦？咁一齐睇星咩？ 系。OK， 嗱，我问一呢个 smartphone 嘅嘢咧，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先，因为其实我真系好有兴趣想知呢啲咁嘅嘢，即系原来我哋而家每一日用紧嘅咧，随时系俾人望住，因为甚至乎去到你去买机。嗱，即系讲紧有一啲牌子嘅机，你去买你要登记噶嘛，你要俾资料噶嘛。其实佢就将嗰部机嗰个 number 个 serial number 就 lock in 咗入去你嗰个资料度。 通常嗰部机我哋叫做 MAC address 啦，因为好 unique 嘅， 系 所有即系电子产品都系一个独特嘅 MAC address 嘅，唔会重复嘅。 系 咁佢知道呢个 MAC address 夹埋呢个手机号码，一夹咗就知道系边一个人用紧噶啦。 即系所以就算我卖咗俾人。 嗯， 即系当我卖咗俾先达， 嗯， 咁其实佢都会知道系会转咗手俾第二个人嘅， 佢知道嘅，但起码知道上手系边个咯， 系 吓咁啊，如果上手个名人好似卓飞咁，咁啊就 好 有价值，好有价值咯个电话咪吓，可能好多好多 咁啊死，即系我部机我唔卖得， 冇错 吓，我想卖咗换部新款嘅， 唔好咁讲啦，你卖咗咪可能会交到好多朋友咯， 我或者卖咗会有好多嘢泄漏咗出去， 咁人哋咪做朋友咯可以。 死啦，咁就死啦，咁就，哎呀，等我仲谂住换机添，唉，好啦，嗱 ，OK， 手机嗰度讲到呢度先。原来我想有一日我同阿 Phil 喺度又系 Happy Hour， 因为我哋经常系 Happy Hour， 咁啊，其实你当 Happy Hour， 你当我去攞料啦吓，咁啊，次次都系佢俾钱请饮嘢嘅，真系好衰嘅，我就嗱。好老实 讲嘅， 唔系我要咁样讲，我 make sure 下次我请翻你啊嘛。嗱，上次你同我讲过一样嘢，你就系话原来你哋喺屋企打紧机，吓、啊，其实就唔系净系打机咁简单。咁但系唔系打机咁简单，有乜嘢咁复杂咧？我哋转头下一 part 先讲，但系先讲咗背后嗰个 history 系点样先 ？OK， 嗱呢度讲翻，其实即系训练一个我哋叫指挥官啦，或者一个司令员啦、司令官啦吓。 系。 啊！即嗱，唔系将军嗰啲回事，系一个训练个，即系佢指挥打仗嘅一个， 即系真系落场嗰个 commander。 系啦，冇错啦，个 commander。咁训练个 commander， 咁我用个好简单嘅例子去再举例。呢训练佢就梗系好简单，就日日同佢做，即系做啲要同 command 有关嘅 training 噶啦。咁、举例捉棋，即系西方好兴国际象棋啦。 系， 你冇理由，即系你冇可能搵个 trainer 一日翻嚟就日日同佢捉二三盘棋嘅。 系，好辛苦，比死更难受。 系啊，比死更难受，好辛苦噶吓。虽然人工好高，但系系好攞命嘅。 系， 仲要捉赢佢。 系 吓、啊，你唔好输俾佢，咪好淤噶。 系 吓，咁、所以咁变咗喺个 trainer 嚟讲，系佢个构成一个好大嘅压力。 系， 同埋就亦都冇接近系冇可能。 以前系咁样做嘅， 以前系咁样做嘅，以前系派好多 trainer 去 train 一个司令员嘅，所以 train 一个即系 commander 个 course 好高噶。 嗱，而家讲紧唔系真系讲捉着国际象棋啊，而家即系举个例啫，即系如果讲紧。譬如话你去要攻入去一个城镇， 系 咁你点样去调兵遣将呢？其实呢个 training， 如果你每一日都要做呢个 training， 而且每一日都要做二三十次咧，其实系好辛苦嘅一个工作， 好攞命同埋好 time consuming， 好嘥时间。 系 吓，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中国嘅《孙子兵法》，简直系即系天下无双啦！西方国家攞嚟即系做军校嘅一个必用嘅教材。 系 吓，你净系背佢都辛苦啦，莫关阿 train 啊。 系吓。系，如果因为咁样嘅情况之下，咁点咧？咁你以前就系咁做啦，咁而家点？ 嗰啲做 trainer 啲人咧，就谂个 solution 啦，有啲方法去解决佢哋自己咁攞命嘅生涯，虽然人工高啊。 呢个系几多年前开始出现嘅情况？ 大概2000年左右啦，即系九尾啦，即系九尾2000头嗰啲嗰时啊，开始已经有呢个想法。 系 吓，咁点解佢 即系1990几年嘅时候，即系 即系旧系啦， 甚至以前越战嘅时候就真系人手去 train， 嗰啲真系人手 train 噶，冇办法啦，嗰啲真系人手 train 好辛苦嘅，即系要落 field 打紧仗，一路边打边 train 添埋，都可能要命都陪埋佢，冇条命嘅要系 系吓， 咁就后尾嗱，首先又要讲悭钱。又要讲自己冇咁辛苦，就人命啊，留意人命关天啊，人命好重要，佢唔想下下都陪葬啊。咁点咧？咁你谂啲方法去解决，就因为电脑科技嘅发展啊，由以前嘅386、486，去到 Pentium， 后屘去到 Quadro， 一直咁 CPU 越嚟越快，啲人玩嘅游戏越嚟越复杂，玩个真实感越嚟越高。喺咁情况下咧，就开始佢就谂啦，就用游戏。就揾啲家用遊戲者就去幫佢 train， 咁初頭諗都好 ideal 嘅，咁啊諗住即係 即係最初佢係咪最初諗法其實係即係你打機啦，即係 打機啦， 每人派一個 game， 即係每個 commander 派一個 game， 你繼續同個電腦打啦，咁係 啦，冇錯啦。 咁但係你打極打嚟打去都係嗰個 format 嘅啫， 嗰個 level 好低嘅啫嘛，嗰啲電腦嗰啲叫 AI level 啦，其實好容易打嘅。係咁啊，變咗咧就啲係好初步。到最後期啲我哋 programming 嘅技術就進步咗啦，電腦又更加快咗啦，咁所以就變咗就啲 AI 咧，嗰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嗰啲 programming 咧就越嚟越複雜，咁即係收集咁多 data 之後，佢所能夠可以扮演到一個敵方嘅攻擊嘅方法越嚟越複雜。 你意思講緊就係打緊，譬如我哋而家打緊機，佢就收集咗我哋打機嘅模式，就儲咗喺佢嗰個 AI 入邊，就等佢越嚟越聰明，即係佢越嚟越多一啲 tactics 啊，即係嗱，譬如我哋打機咁樣，我哋喺屋企打機啦，咁樣一路打咁，即係嗰啲 tactics 啊，點樣走位啊，點樣攻擊呢個人嗰個人啊，呢啲資料佢會收集咗，就學咗我哋嘅資料，就再愛嚟 train 個 commander。 原先嘅想法係咁樣嘅， 原先嘅想法係 原先嘅想法係咁樣嘅， 係。 但係發覺到就係我哋人腦就太叻啦，我哋比 AI 更加勁， 係。同埋仲有唔係咁多，唔止一個人啊嘛， 唔止一個人啊，因為佢出面啲。Number of home entertainment 系好多人一齐玩嘅， 系 咁变咗佢 AI 所收集嘅资料都未够分析得晒，已经新嘅 level 又出啦， 系 咁所以变咗到后期啲咧，已经变成就系一啲好 pro 嘅嗰啲 game 嘅 player，即系基本上同即系赢硬电脑噶啦，最黑个 level 都 sure win 嘅，咁嗰班人咧就会不知不觉地俾人请咗出嚟，就同佢里边啲 commander 对打 ，train 佢哋 吓。 就係咁樣嘅， 即係如果我打到好叻，嗱，即係而家 你係一個好叻嘅 game player。 如果我唔叻嘅話，唔使講啦，我即係同個電腦嘅 AI 打啫，係 冇錯， 都俾佢打贏㗎啦，係咪？即係佢都係贏嘅，咁我就唔使諗啦呢啲。 係啦， 咁但係你知出邊有啲人係越打越叻㗎嘛，或者有啲真係打得好 pro 嘅， 係啦 嘅 game player， 係啦， 佢哋所謂而家我哋你而家講緊嘅係咪我哋而家玩緊嘅 game 可能係 online 嘅 connect 咗去 server 同人哋打緊嘅？ 嗱，留意啊！我讲紧呢啲唔系嗰啲咩第一声射击游戏，唔系嗰啲嘢。 我唔系讲紧嗰啲， 呢系我讲紧系 train commander。 train commander 嗰啲， 嗰啲系通常系嗰啲叫策略性游戏 ，strategy game。 系，即系你系用第三身企喺上高睇住点样调兵遣将去打。 系啦，冇错啦。你系例如点一队兵去打边度，点一队坦克车去打边度，跟住一队装甲车去打边度，嗰啲火箭车去打边度，跟住突然失惊无神派大空军嚟炸佢咁样。 吓， 你全部由你去控制嘅。 系， 但你要打赢嘅， 系 要打赢部电脑嘅。 咁呢啲就系其实你就系 train 紧， 系啦， 嗰个 commander， 即系其实同佢对打嘅，喺 online 上面， 即系你所谓打紧 online， 系啦。 其实 你 以为嗰部系电脑嘅 AI， 其实嗰个系一个真人嘅 commander， 冇错冇错，吓冇错。 咁你就 train 紧佢。 嗱，有啲人就以为哦冇嘢嘅，我而家系香港嘅夜晚时间。我可能同緊東南亞某個地方嘅一啲 game player 玩緊， 係 其實佢可能 train 緊某個東南亞某個地方一啲 commander， 你唔知嘅，甚至可能唔係東南亞添，可能美國啊， 可能我哋香港夜晚瞓覺咁，佢即係我哋夜晚啊嘛，我哋即係啲 game player 龍精虎猛噶啦嘛， 係 人哋嗰邊西方啱未喺美洲嗰邊就翻工嘅， 係 啊就同佢玩咯。 哦，喂，有過癮喎呢個， 嚇就嚟玩咯，就大家其實。喺呢个过程咧，玩嘅游戏嘅过程系好 enjoy 噶，打到龙飞凤舞啊，天昏地暗噶， 系 随时打你四五个钟啊， 系啊，其实你系 train 紧嗰个嗰边 commander， 系啦， 嗱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嗱而家 train 紧就讲紧 train 紧 commander， 如果我第一身打紧又点样咧吓，我转头翻嚟继续 MJ 十三。 嗱，翻嚟第三節嘅 MJ 十三，我點解係咁笑啊？我同阿 Phil 係咁笑咧，就因為呢個 break time 咧，真係不得了，即係有好多唔應該知嘅嘢都可能知。唔好講翻嗰 part 咩先，嗰個遊戲機嗰度先。嗱，正話你講咗啦，即係嗰啲 commander game 就係其實你訓練緊一啲西方國家嘅一啲軍隊 commander 啦。係，但係有好多 game， 例如我哋成日都有玩過啲乜乜 of duty 啊，有啲乜 six 啊，咩 battle 乜乜啦 ，battle 乜乜啊，嗰啲咁嘅 game 啦，全部係第一身去打緊嗰啲 game， 嗰啲 game 係咪有嘢嘅先？ 係啊，嗰啲 game 其實係幫你訓練緊，即係幫嗰啲國家啦，訓練緊佢嘅嗰啲即係特種部隊啊。佢啲咩即係啲海魚嘅突擊隊啊，嗰類嘅嗰隊士兵， 即係你講佢哋喺軍營入面 train 緊，其實佢哋打緊機， 係冇錯 ，exactly 其實同緊我哋民用可能係有啲叻嘅人打緊， 冇錯冇錯。嗱咁好啦，嗰啲乜乜 duty 咁啊 battle 乜乜嗰啲 game 啦，其實你只要 online 上去打咧，但係好簡單，那個 game player 本身，如果佢哋唔係咩咁叻嘅人嘅話咧，佢好快就 out 出嚟噶啦。俾你肥低咗，出咗嚟嘅，你出局噶啦，已经 系 好快嘅啫， 好快吓 吓。咁好啦，如果讲叻嗰啲咧，真系有得打。你好明显见到嘅，有啲人有啲人嘅分数特别高分嘅咧， 系 吓，同埋就系、 是、咁佢打得叻咯，或者佢打咗好耐，好有 experience，知道边度会有人飙出嚟。 冇错啦，佢一定系 train 出嚟嘅 ，train 咗好耐。同埋一样嘢留意翻，佢哋嘅时间就系当你瞓觉或者当你夜晚，即系夜晚啊，即系叫放假就系夜晚时段，佢哋就会蒲头嘅。调翻转，你日头见唔到佢嘅， 咁好，咁好简单啫。咁佢可能系喺美国， 系啦，冇错啦。 咪但系唔系，美国佢嗰边系翻工时间， 咁咪得啦。佢翻工去打机，嗱，好明显啦。一系就有人请佢翻嚟打机嘅啫。 咁但系你可唔可以容许佢？譬如佢都系喺东南亚，可能佢喺日本， 系 差唔多个时段相差一个钟咁样。咁我放工或者我临瞓觉，佢咪就差唔多临瞓觉，佢咪就出嚟打咯。 嗱，嗰啲系 game player。如果是一些即是所谓特种部队，有些是那些叫无论是警察的特种部队好，或者军队的特种部队好，那班是睡紧觉的。这个时代是睡紧觉的，但是他跟你打得很精彩。同埋就是留意一件事，他们所用的武器，那些枪械的武器呢，跟真枪的武器的 setting 是一模一样的，或者叫我没说的，我说叫 99.9% 相似的。 是啊，就是个射程啊，准程度啊，几多粒弹啊，他计晒的嘛。 全部很准很啱的，好。 咁呢个好正常，因为如果我要打个 game， 我要打个 game， 咁我梗係要求真实的啦。即係如果我攞支普通的自动手枪，咁我可以打300几发的，咁好唔真实的嘛，系咪先。 冇错。 咁我一定係打15发，跟住我要换弹咁样的啦。 是啦。 咁佢設計個 game 佢都係要你有真實感啊嘛，咁即係話我要有控制個彈嘅份量噶啦。 但係呢啲槍械嘅資料邊個俾佢嘅咧？邊個俾個 game developer 咧？佢哋你唔買支新槍翻嚟，你揾唔到嘅喎，你上網查係唔齊嘅喎。但係好多時係上網都揾唔到呢啲資料喎。咁好簡單啦，又再衍生一樣嘢啦，就係、是、根本上呢班即係、就是、game 嘅 developer 係 其實佢哋後邊啊係有人俾緊啲資料佢嘅。 国防部 系啦，军队，要俾啲枪械知道佢，等佢写 game 噶嘛，然之后就等佢嗰班即系要被 train 啦，要被训练嘅军队嘅特种部队吓，啲、海鱼突击队吓，咁啊嚟做 training 噶嘛， 系， 你而家下下肥真枪咁肥法，钱嚟嘅， 系 吓，咁你而家但系喺网上咁肥。嗱，留意啦，佢唔系话唔需要肥身枪，系要肥身枪嘅，实弹系要需要嘅。 系， 但除实弹以外，例如一啲叫巷战嘅环境， 系 喺一啲叫做一啲叫爆炸后嘅环境，乱七八糟嘅，喺呢啲场合里边，嗱，虚拟就自然平好多啦。 系， 如果你下下真系整个爆炸环境好昂贵嘅，又系要爆出嚟噶嘛，咁但系而家虚拟嘅就唔同咯，就可以。train 完再 train 到熟晒为止， 先至出去再试实战， 再次实战好，做 action 又好，做 operation 又好，即系出去真系打啦。 你而家讲嘅呢啲咁嘅资料，包括正话讲 commander game， 包括而家呢啲第一身嘅 game， 你系有晒肯定咗，系同军部嗰啲 系 西方军队系真系 train 紧佢哋，你系有晒呢啲资料嘅， 系 即系唔系靠个现象嚟。估计出嚟， 当然唔系啦。我只可以话我识啲，我有啲咁嘅朋友喺西方或者喺美国啦，我叫啊，或者系西方国家啦，系做一啲 game developer， 做啲叫唔好话 game developer 啲嘛，我哋叫 Weapon Control System， 武器控制系统， 系冇错。其中一部分系同 Game Developer 有关系嘅， 嗯， 吓就系咁样。 OK。 咁至于个 Weapon Control System 做乜嗰啲，我就唔打算深究去讲落去啦，因为嗰啲真系同国防有关嘅嘢啦。 系 吓，我都唔希望即系透过柜台啦吓，透过卓飞呢边就扬出嚟，咁啊搞到卓飞好麻烦，我就唔想 了。咁咪你私底下讲俾我听。OK， 好嗱，即系呢一度就打机啊，即系你哋而家每一日喺屋企打紧嘅机，嗱，当然咧，你讲紧你打嗰啲咩，即系嗰啲咩魔界啊嗰啲咧，嗰啲就唔系嘅，或者嗰啲咩 Silent Hill 啊，咩 Biohazard 嗰啲就未必系嘅吓，但系讲紧如果你系战争嘅游戏咧，就有可能你其实如果你打得好叻嘅，你可能真系同紧外国军队嘅一啲人喺度真系喺度演习紧，即系喺度练习紧。好啦，咁但系而家你咁讲咗咁多呢啲咁嘅资料，其实背后系咪有一样嘢，一个大嘅，即系我唔知道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名或者 一个社团啦、 啊，一个社团系你会有机会接触到而令到你有咁多呢啲资料嘅咧？ 因为我本身我都头先提过咧，就好初头我都讲过。其实我以前做 national defense 嗰啲系 internet security 嗰啲 即系国防生意啦、啊、 我啲客就一定系加法文嚟嘅，一定系政府，一定系国家嚟。咁喺呢个情况下，你唔系嗰个社团嘅人，或者系唔系佢授权，根本上我哋唔可能去做呢啲生意。 你而家系咪讲紧？其实你系嗰、那个，我开唔开得名咧？其实 其实你成日都讲开噶啦，之前都 即系其实你个而家讲紧你 feel， 你系唔系一个 mason 嘅人先？ 唔系。所有頭先提過嘅軍工電腦，嗰啲咩 smartphone 嚇、啊，咁啊嘅生產商，嗱、我唔係講緊富士康啊，咁雖然後邊佢咩海都係嗰啲 member 嚟噶，又係，咁 咩海話、 啊？富士康個 老闆， 個大老闆係咩海？咩海啊嘛？咩海集團？ 成日你講富士康，你唔講咩海，你嗰啲人唔知咩係咪？我哋可能叫阿 Ken 咁啊，富士嘟咁樣。 好， 继续。 咁仲有就系嗰、那个写 game 嘅 developer 啦， 系 咁嗰啲即系嗰啲美国或者欧美啦吓，啲大嘅啲 software house、software developer 啦，例如即系可能写 Windows 嗰啲啦吓， 系。 其实呢班嘅公司，呢班咁嘅人，其实佢哋全部都系同呢个 Mason 有关系嘅。嗱，好简单，你 Mason 唔授权，你系唔可能生产军工电脑。 系， 你最多咪做一部普通嘅电脑出嚟卖咯。 系， 但系军工电脑一定唔俾做啲国防生意嚟噶嘛。 系， 吓，你如果唔系同即系 Mason 有关嘅嗰啲 smartphone， 根本上唔可能俾到啲所谓咩 CIA 啊、咩 NASA 啊、咩国防部啊， 嗯， 根本上人哋唔会用。 嗯， 更何况我话嗰啲乜乜风，佢每日嘅产量过百万部啊。 百万部 吓，以 million 做单位嘅每人可以 做，边有咁大嘅市场吞吐咧？ 系啦，冇错啦，出边你点样炒都炒唔到咁大量啦。咁嗰啲电话去咗， 每一日百万部， 系啊， 你五日就五百万部啦。当我一日系当我最衰极啦，佢都一百万部。咁我每一日我生产即系一个礼拜我生产咗七百万部， 五百万啫，五个工作天啫， 五百万部系， 就系咁啦。啲电话去咗边咧？吓咁。唔通真系咁多咁多个 consumer 去买咩？如果系嘅，佢市场占有率就会跌到第二位啦。 喂，大佬，即系讲紧佢做两个礼拜，佢做两个礼拜就已经 over 咗。如果我哋香港每人一部， 过晒啦， 两个礼拜已经过咗个数量噶咯。 但系啲电话去咗边咧？又冇填海噶，又冇我哋做储，又冇我哋做库存。 咁但系就算佢攞嚟真系俾一啲特工用，俾军事用途嘅话，佢都用唔晒噶。 佢就嗰啲要 keep stock 噶嘛， 哦， 嗰啲要 keep 貨庫存，嗰啲真係要 keep 庫存啦， 係 嚇，因為打爛咗冇噶咯， 係 嚇，要攞一部嚟用噶咯， 係 嚇，咁好簡單，佢哋自己做實戰兵辦咁啊，辦咗出去咪冇咗，又冇咗隻噶咯喎。 所以點解佢哋要做到一樣嘢，就係喺個 server 度要有個 ID， 冇錯， 你部機中咗槍散咗，或者你跌咗，或者你俾人踩爛咗。甚至你可能喺个直升机好似 James Bond 咁喺直升机度飞咗个电话落街咁样，冇咗啦。你系可以即刻入翻你个 ID， 就即刻将你成部重新 restore 过来一部新机嗰度。 系， 嗯， 就系咁啫嘛。吓 ，OK。 咁所以即系其实呢啲如果同 Mason 冇关 系，系 根本上你系唔授权生产嘅。 系， 同埋就系、是。讲又有都讲翻啦，就系呢啲聪明电话啦，呢啲 smartphone 啦咁， 佢當初即係嗰位啊，啱啱過咗身㗎啦嚇，火邊位啦嚇，咁啊嗰過身嗰位，佢當初去 presentation 嘅時候，佢解釋呢部電話嘅時候，喺裏邊佢公司內部聽呢個 presentation 嗰班人， 嗯、 其實最著弱嘅唔係 consumer 嗰批啊， 嗯， 係反而就同國防嘅同國防軍工有關嗰班人。 你而家係咪講緊嗱？你而家係咪講緊阿工作先生？阿工作先生，工作先生佢做出嚟嘅 product。 是 其实原意根本是那个 target 的 buyer 其实是军部。 不要说 target buyer 是军部，而他原意他真的想做一部很好靓很靓很好用的电话给人用， 是 留意是给人用。 但是军部就看啱了觉得很正。 是就大量订货。 Okay. 数量大到他根本上他可以放弃 consumer market。但点知原来 consumer 都好 buy 佢嘅电话喎。 係。 咁啊梗係梗係有鱼唔食嘅即係最大恶极啦。 係。 就係咁啦。 ok。明白晒。所以点解而家嗰啲机即係正话你就喺咪后你讲过点解而家有啲旧款啲嘅机个底面系玻璃有啲新款啲嘅机系金属。 係。 反而而家國防部係仍然用緊玻璃嗰啲機， 係啦， 因為如果佢有嗰個電人嘅功能咧， 放電槍嘅功能， 嗰部機本身咧就係防 唔會 漏電， 係啦，唔會陪佢一齊俾人電， 係即係我想電你，咁唔會一插落去跟住兩個一齊觸電咁樣， 係啦係啦，減低呢個機會。 啊， 而家講功能，大家係應該係話 一樣 一樣。我又冇话一样啦，加九点九个 percent 啦，又系咁个句啦吓。咁、 嗯、 所以如果各位即系想第日换机嘅话咧，应该会等佢下一个 version， 有只 S 嗰只咧。 请你讲到好明啊，大佬。好嗱，咪住讲翻 Mason 嗰样嘢先。咁、嗯、你正话讲咗你今日上咗嚟讲咗咁多呢啲咁嘅嘢，好老实咁讲佢，你会唔会有危险嘅先？ 其实我系讲紧 Mason 与你。即係息息相關啫、 嗯， 我哋嘅日常起居根本上同佢好有關係， 係， 所以差唔多，即係簡單啲講句就係、是，我哋現在嘅生活啊，反而冇咗 Mason 呢個咁佢哋咁原先好偉大嘅理念啊，係，我哋根本上唔會咁活得咁快樂，活得咁自然，活得咁自由自在，係，真係佢哋嘅理念好好嘅，當初原意係， 當初 到現在咁多代之後嘅 Mason。系歪曲咗几多？我唔知道，但系起码我见到嘅眼前嘅世界仍然系几美好啊！嗱，我唔好话冇好美好， 嗯， 吓，但都几美好啊！吓，起码都讲翻， 嗯， 点样点样啊？除非 唔系，我嘅理念即系所谓美好，呢个系一个好矛盾嘅，即系例如你要袋住一扎散银出街， 嗯。 咁啊，系呢个系我细个惯咗嘅生活嚟嘅。 我都系啊， 系咪？咁但系而家你唔使袋呢扎散银出街，你只系需要袋一张卡就得啦， 即 系嘟就得啦，系咪？甚至你买嘢都可以嘟噶啦，而家食餐饭都可以嘟啦。你嗰日唔记得带钱唔怕，我张卡入边有增值。 搭的士都可以嘟， 系啦，咁系咩？我唔知。 我啲的士得噶，而家 好难都等唔到架的士可以。 我嘟过 吓，好啦，咁如果我咁嘅话，表面上睇我觉得好美好嘅，即系我拎少啲嘢啦，方便咗啦。甚至乎我哋而家可能一出街唔使等的士，或者唔使截车，唔使等巴士，我捐落个窿下低，我就有车可以去到中环咁样啦。 系交通 方便，但系喺另一个角度去睇，喂，我有呢张咁嘅嘟嘟卡，其实我系俾人 mon 住嘅， 冇错啊。 因为嗱，同时间即系话，就算我唔见咗，我俾人打荷包，如果我记得我张卡嘅 number， 其实警方可以根据我张卡。几时喺边个站度出边部嘟，跟住佢有闭路电视影到就可以偏 p 到嗰个贼个样 子，系啊， 系咪先？你睇过去嘅新闻睇过啦，即系佢哋系咁用嘅一个咁嘅方法。 个嘟嘟卡就最易捉贼。 咁即系话，其实我而家同时间我亦都可以俾人 mon 住噶嘛。即系如果我犯咗法嘅话， 系 我系会俾警方 mon 住。究竟卓飞呢条友定时定候喺边个站度出，或者喺边个地方出，即系知道佢喺边一区住。 呢类啦， 系嘛？跟住我再攞埋张嘟嘟卡搭几多号巴士，由火车站去边度，亦都已经知道咗你喺边个站嗰度落车。 系啊， 咁其实佢已经可以揾人喺嗰度埋伏去拉我啦。 系啊， 即系呢一个系有方便嘅同时间，亦都有样嘢系我要付出咗。 有得系有失噶啦。 系啊，即系变咗我会觉得系咪真系造福咗咧？即系喺我个角度去睇。咁但系同时间，如果你发生喺一个罪案入边，咁你的而且个警方快啲破案拉人啦。 冇错啊， 即系有好有唔好，即系唔可以落一个系好定唔好嘅 comment 落去啦。 嗱，咁去睇啊，呢个嘟嘟卡佢影响到呢个社区嘅生活嘅人咧，就系、是、你唔好标青， 唔好标青， 你冇事嘅，你唔好标青，你唔会成为目标嘅。 咩叫标青？ 标青意思一系啊，犯罪亦都系标青嘅一种嚟嘅。 系， 如果你真系好叻嘅神童嚟嘅，亦都系标青一种嚟嘅。 系， 吓咁。两者你都唔做嘅话，咁你就肯定人生非常安全。 咁即系全部人，如果你做一个 format 平平稳稳去做人咧，就冇问题啦。 冇错啦。 但系如果我好标青咁，咪点 咧？呢啲唔系嗱，你 over 咗 under 咗某个 level 嘅，呢啲叫都一律叫标青， 系 好嘅标青同埋唔好嘅标青啫嘛。 系 咪碌捉你出嚟咯？嗱，唔好嘅当然捉佢，嗱即系犯法嘅咁啊，就真系容易拉佢啦。 系 好嘅咪捉佢出嚟，特别培养咯。 嗯， 例如嗰啲而家读紧书嘅IQ 特别高嘅小朋友咧， 系 培养嗰班培养出嚟咯， 佢可服务政府， 系啦，冇错啦，佢可能就变咗系一个政府嘅高官，佢可能变咗系乜？ 但系点解我哋而家政府嘅高官咁蠢嘅？唔系，我真系要讲呢句嘢。 自细嗰年代冇嘟嘟卡啦， 因为 MJ 十三好少涉及到呢啲，但我仍然都觉得点解我哋而家个政府嗰啲人咁唔掂嘅，大佬？ 诶，又唔好怪晒佢哋嘅，大家佢哋嗰个年纪同我哋嘅年纪，最多大我哋少少。 系 佢哋嘅年纪，细细个时候边有嘟嘟卡啫？ 系，即系嗰时系冇得 mon， 分类唔到出嚟啊！ 系，而家真系分类到出嚟。 而且嗰个年代啲人入政府部门系为乜啦？但求安稳啫嘛。 系 一啲但求安稳嘅人，点会 outstanding 啊？ 嗯，我就问咗你一句喺咪后，我问你，喂，你咁样出嚟讲呢啲嘢，系咪会唔会死嘅？咁你话我唔会死啊，我阿头会死啫。 即系啊，冇错。 所谓你嘅头，即系咩咧？ 嗱，咁讲翻即系唔好话我阿头啦，即系其实 Mason 即系佢都每个区有个即系区长嘅啫吓，简单讲就系吓。咁啊，即系 咁，但系你话你唔系 Mason， 哦，即系你讲港澳区 系啦， 系港澳区有个区长， 系嗰个区长阿曾生啫嘛，佢管唔好下边啲人，因为啲人嚟针对佢。 曾生 吓，就唔好针对我噶。 咁其实即系阿曾生都系死嘅。 佢未管好下边咯， 咪住咩对你好嘅叫做管好下边先？ 佢未管你好下边咯， 即系佢应该要用一啲能力叫楼下嘅人叫我哋去 shut up。 冇错，佢冇讲过，即系佢都支持言论自由啦。 嗯， 就系咁啫嘛。 啊， 同埋我哋都系讲紧， 哇，搞到好鬼复杂啊！而家 我哋唔系讲紧 Mason 嘅负面嘢，我哋讲系正面嘅。是好，即系唔话好事啦，就 系 讲啲正面嘅事。Mason 与你息息相关，与你起居离不开你嘅生活。咁呢啲事实嚟噶嘛？ 嗱，呢句说话，大家用你嘅脑谂清楚，实质嘅含义系咩？嗱，你哋自己谂清楚吓，真系，我觉得呢一集咧，即系好，即系虽然好似好碎湿湿咁，但系其实你讲紧你身边每一样嘢发生紧都同 Mason 有关。而家讲嘅 feel 就系以一个喺比较知多少少资料啦嘅朋友走出嚟同大家分享紧。嗱，仲有啊，未完噶，唔好咁快惊住啊，未完噶。我唔系咁讲埋先。咁你即系讲紧阿曾生，而家讲紧我哋讲紧嗰个曾生就冇错啦。但系你哋而家听众朋友喺个脑入边谂紧嗰个曾生啦，系啦，即系唔中意打胎嗰、那个。 佢中意食贵嘢嗰个啦， 系啦，中意深圳住嗰、那个。嗰、哦那个曾生吓、啊，即系 佢好似冇住深圳啦， 冇想啫嘛， 系想啫，系想的 住唔到啊， 住唔到啊， 系就系讲紧佢系 Mason， 系 佢系 Mason 香港代表嘅阿头， 系 咁而家佢落咗场噶啦， 系啊， 咁而家有冇第二个阿头定系咩咧？ 唔系佢落，即系佢落咗场唔做政府嘅阿头啫， 系 咁佢仍然系呢个区嘅 rap 嚟噶嘛，嘅代表嚟噶嘛， 仍然都系呢个区嘅 吓，仍然呢个区噶嘛， 系 咁好似我哋香港啲大， 咁即系连阿唐唐都系 Mason 噶咯， 佢嘅家族啦，我只可咁讲啦， 吓、 我只可讲佢嘅家族咯，佢系唔系我就如果佢系我会好出奇咯。 点解？点解咧？因为好少 Mason 都有 玻璃嘅，佢个玻璃泳池喺顶嘅个地牢啊， 系系系，即系咩意思啊？即系你嘅意思即系咩？即系俾人 mon 到啊？ 俾人哋咁都俾人知道 啊？ 有咩好讲啫？ 嗯， 如果真系做呢啲嘢，系唔会俾人知道，亦都唔会有人督佢出嚟噶嘛？ 系 吓， 系 唔会攞去祭旗噶嘛 ？OK，OK，、okay, okay, 即系佢嘅家族就肯定系 啦。 佢就唔係。 佢係咪我唔知？ 佢係咪就唔知？ 我唔知。 哦，咁啊，董生 好难讲啊，佢就吓，即系 好难 讲。因为我又咁去讲翻啦，其实即系大家都好明白，我哋嘅国家系一个共产党嘅统治嘅国家。咁其实如果讲严格嚟讲，其实共产党同 Mason 都有关系嘅，因为共产主义 唔系你讲唔讲得噶呢啲？ 呢啲好公开噶啦，又系唔系咩特别嘢？其实共产主义系嚟自 Mason 写出嚟嘅， 系 吓系 Mason。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寫出嚟嘅喎， 唔係你講緊係原本 original 嘅共產主義啊嘛， 冇錯冇錯冇錯， 係但係而家我哋講緊而家我哋嗰個共產主義就唔係真係共產主義嚟㗎， 啊呢個就要多謝我哋中國人啦，因為我哋中國人，我哋好有方法， 你而家對我好嘅， 我哋好有方法嚇，將西方嘅即係呢一啲 ideas 變成我哋中國特色嘅 ideas，而呢啲 ideas 成日對我哋國家發展，幾好啊而家。 啊，OK，OK，、okay, okay, 啊、即系对佢哋嘅发展系有利嘅， 对我哋国家有利嘅，咁何乐而不为咧？ 嗯， 吓、个名啫，唔使咁介意嘅，而家变咗就， 嗯， 吓、网名啊，当系一个网名嚟嘅， 网名嚟嘅，吓、啊，即系实质上系点样，大家自己睇啦。嗱、我唔系喺我再强调先啊，今集嘅 MJ 13所讲嘅嘢，大家唔好就咁。砌住模型去听，因为你听完之后咧，你会觉得听嘅说话咧，嗱喺我嘅角度，大家唔系代表个 feel 嘅意思啊。喺我嘅说话，我去讲，即系你哋就咁听嘅话，喺卓飞嘅口中讲就系话，如果你就咁听，你就咁听，你就听咗表面嘅嘢。如果你实质去听，你会听到好多深入入边嘅意思吓、啊。你哋自己去谂下，好唔好？嗱，时间真系差唔多，虽然我仲想好多嘢问，但我。 咪后咯， 咪后问咗先吓、啊，我哋再收集多啲资料，下次再揾阿 Phil 上嚟好冇 ？Phil 下次再上嚟， 好啦好啦好啦， 睇下有冇嘢有冇啲咩？ 我唔可以九边食实力，好似即系阿某某海话斋，我惊开咗空头支票， 系、 啊、总之就系即系咪后。 到时睇下啲咩情况啦吓， 系啦， 有机会或者睇下反应。 有好嘢有嘢好嘢，咪再见阿卓飞讲都得噶。 其实咧佢定时定候咧都 send 一啲嘢俾我嘅，咁有啲嘢咧都好好睇嘅。包括佢今朝都 send 咗啲嘢俾我睇啊！我哋迟啲先讲啦，唔再喺咪前讲啦。下一集 MJ 13继续同大家爆其他嘢。OK， 系咁，拜拜， 拜拜。